进入今年，在我国玄境南道有数百颗各种爆炸物接连出土，揭露美帝国主义者曾在清朝战争时期干出的天怒人怨的杀人行为。从今年四月底到五月，在乐园郡、水洞区、长津郡、新浦市、西川郡、端川市等地植树现场、宅旁地和浦口沙地下面出土了美国空中飞贼投掷的250公斤级、100公斤级、50公斤级炸弹、炮弹、手榴弹和子弹。六月，在咸兴市来日区山阳人工草地，有数十颗炮弹和100多发子弹出土，揭露美帝国主义者的隐瞒行为。